倾听亲切的声音。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你是否觉得音乐是一种解药？我有所理解，你有所感悟。 长度带不走的。有你，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，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Maybe I got used to your face。 看那轻飘飘的衣摆，趁擦肩把裙掀。 他点三江六岸，借刀光做船帆，惹流水尽头了断山，把刀劈你四眼。 针锋素雪多年，我与虎谋早餐，拎着雕塑的鱼线，问我龙几两钱。 蜀中大雨连绵，关外横尸遍野，你的笑像一条恶犬，装满了多新鲜。昙花隐约浮现，只春宵艳阳天，待到梦醒数风睁眼，铁甲寒意凛冽。 夙愿只隔一剑，故乡近似天边，不知何人浅唱弄弦，我彷徨不可前。

随着风去，等候你降临。你沉睡在我的梦里，像不曾融化的冰。我拥抱过你冰冷的身体，忽远忽近。

水的温暖。眯着双眼看着蓝天，感受阳光的色彩。 也许我就习惯带一点点懒散，也不会有心思去讨论罪恶。心中有团火，想温暖你心窝。热心人不太多，全世界就我们几个在为你唱首歌，给你所有快乐。不止这样的我，何时还能再这么做？因为我们都没有遗忘，去寻找身上的白发， 身上的白发， 在我脸庞。 我心中有团火，想温暖你心窝。热心人不太多，全世界就我们几个在为你唱首歌。

不相关的人海，杜绝你的时代，风花再俗留白，都落一身尘埃。传来冰下雪融化，响亮寺外，晨昏光阴都在写山顶分开，人间的气候不为谁更

生的意义，如此取舍，骨头再晒干后还能生活。 说大约在冬季你就会回来，回来啦。你说秋天是一个可爱的小天狗，把月亮咬了一口，然后它就一直守，等到月亮长回来。我想问，如果你把我的心咬一口，会不会也一直守？可爱的小天狗，把月亮咬了一口，然后它就一直睡。 手，等到月亮长回来，我想问，如果你把我的心咬一口，会不会也一只手？

江河，江河流，流向海，心飞去，去哪里？不知如何找寻你，芬芳还在我怀里，紧抱双臂相守。